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施淑婷、冯杰，嘉宾陈许利、郑国伟。 星期一晚啊，九点钟到十点钟咧，欢迎大家收听文教组嘅节目《一剧之本》啊！今晚咧为大家主持节目嘅咧，继续有我冯杰啦，亦都有饺子施淑婷。 Hello。 咁而每个月嘅第五个星期一咧，咁就我哋会有啲特别嘉宾咧，同我哋去做下节目嘅喎，饺子。 系啊，咁今日咧，我哋又请到咧啊，本身佢哋系好好朋友啦，亦都系好鬼马啦，两个咧亦都有写剧本嘅。分别就系、是， 不过你话我好朋友，其实唔系太好啫。 其实唔系太熟嘅啫 ，系嘛？ 咁我又再踢过啦。唔系太熟嘅， 咗嚟 唔系太熟嘅好朋友， 系唔系太熟嘅好朋友？你哋互相介绍一下，不如。 好啊，佢系 郑国伟， 佢系陈伟嚟。 佢系郑 国伟，佢系 陈女嚟。系啊，咁你哋介绍下， 系真系 系啊，真系介绍下。 咁啊，陈女嚟咧，其实就系香港话剧团嘅演员啦，系一个好出色嘅演员啦。我本身我郑国伟咧，好中意睇佢做戏嘅。 系啊，同埋最近咧，我知道2016年咧，亦都攞咗最佳女主角噶。 喂，佢唔系净系2016年先攞噶， 系啊，攞过好多噶。 系咯，啲人傻，点解可以成日攞女主角嘅？ 我冇成日攞女主角，我成日都咩攞嗰啲女配角同埋劲提名，但系我都系坐喺嗰度。 知啦，你讲咗啦，已经。 即系我坐喺嗰度咋？ 想点啊？佢成日攞提名嘅，想点样啊？真系。 其实好多人都成日提名 噶。又系， 包括你啊， 陈许利真系真系一个好演员嚟嘅，我自己本身真系好中意。 但系其实咧，你哋唔使信佢。你哋唔使信郑国伟，我一个好演员，因为本身佢都唔知道咩好演员，所以佢话我系好演员。 我咁赞你，你咁样话我。 另外，我都想介绍下郑国伟嘅。咁郑国伟咧，同我唔系好熟嘅朋友嚟嘅一个。咁但系我好细个就睇佢嘅戏噶啦，喺学校。 讲咩啊？ 电视台嗰啲啊嘛。 O K 咩飞机嘛，一个叫做咩纸飞机。 唔好乱讲嘢。 咩？你老婆做女主角嘅？ 哦，好耐啦。 我有睇喎。 O K 俾面你去。睇咋，咁都系向佢学嘢啦。咁所以其实我今时今日啲剧本好多都俾佢影响到啦，就影响到咧要写得再好啲，就应该系未成功嘅，因为见到佢已经最近系香港潮语嚟啦，剧本系周围系咪全国巡回噶？ 系啊，好劲。 系啊，所以其实我都唔明点解系佢啦，但系我就唔知点解唔明之余都系俾佢一种魔法深深吸引住嘅咁样咯，就系学嘢噶系。 好啦好啦好啦，两位嘉宾互相介绍咗对方啦，咁啊，我哋再清楚一啲介绍一次今次嘅嘉宾，咁会。 系啊， 咁咧就系我哋请到啊编剧郑国伟啦，同埋咧香港话剧团嘅演员啊陈许利。咁啊许利咧本身亦都系有好多编剧嘅工作嘅，而今次咧我哋一剧之本嘅节目咧，亦都会一齐倾下啦许利嘅一个作品，就系、是《巨型曲奇》嘅。《 巨型曲奇》咧就系佢公演嘅第三个剧本啦。咁之前咧分别就系有《吉房》啦、《标签游戏》啦。咁今次咧我哋就介绍一个最近期嘅作品《巨型曲奇》啊。 咁《巨型曲奇》咧就系、是、讲啊有个。爸爸咧咩都是但啊，佢又系做过啲海军之类嘅工作，咁好吸引我嘅。咁然之后咧，我又睇翻关于阿许利即系之前做过一啲访问嘅资料，发现咦，原来你嘅爸爸亦都真系一个当时嘅一个海员啊，亦都真系即系参与过嗰场战事添噶。咁啊，将佢摆咗落嚟喺呢一个剧本入面，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你喺创作呢个剧本嘅时候少少嘅一啲经验之谈咁咧？ 讲埋真嘢，咁好明显唔系创作啦。 你唔使理郑国伟啊，佢系妒忌我，应该妒忌我。 讲嚟听下。 系咁，但其实我讲呢个创作嘅动机或者嗰个起源之前，我都想补充翻。其实咧，公开演出咧喺香港话剧团系嘅第三个啊，其实系第四个，因为第一个咧系一个叫做《梅金的微笑》，系一个30分钟到嘅片段，都系我自编。自导嘅，自演添嘅，嗰次系同邱庭辉先生演嘅。咁第二次嗰个公开作品咧，就系、是、喜双飞，就系、是、同一路清空嘅，就唔系话剧团嘅。咁而真系 full length 就真系三个啦，你头先 mention 嗰三个。咁而巨型曲奇系最近期嗰个啦，即系自导同埋自编嘅。咁其实呢一个戏 都醖釀咗好耐嘅，成年喺度諗，係一個好大嘅感覺，就係、是、點解我用咗爸爸同女咧？即係一開始就係好明顯啦，因為我爸爸本身個海軍引到我用呢個橋段，戰爭啦、啊，人與人之間。其實都同標籤遊戲有啲似噶，或者同吉房就係、是、人與人之間好多標籤同埋睇法，令到我哋原本可以好近嘅距離變咗係戰爭，甚至乎係啲誤會。而喺呢個劇本嘅 structure 裏面就係、是有兩姊妹啦，嗰兩姊妹就係、是、其實對比翻嗰場戰役，都係一種誤會，一個細 scale 啲一個戰爭嚟噶嘛，喺屋企嘅一個戰爭，都係一個無奈。即係我喺香港或者喺我嘅人生裏面，覺得人與人之間其實本來可以咁近，就好似我故事入邊講咧，我爸爸親身經歷嘅嗰件事係，就係佢見到一個印尼嘅華僑嘅小朋友同佢個細佬喺度，只不過捕魚啫。咁但係可能擲到嗰、那個新加坡嗰個海域，咁佢哋就要捉咗佢。然后他们受了某一些苦，不知道最后回不回到家什么人来。但其实所有人船上面的海军见到那两个都是一个普通的小朋友或者年轻人，为什么要捉他呢？就原来试过因为一些这么小的事，就是捉鱼的海域而已，人与人之间就是想着一些自己的利益，或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你过了界就不对，就是因为这些这原因呢。曾經試過啲印尼嘅即係漁船嘅人咧，好憎英國嘅海軍嘅，因為佢哋試過趕佢哋啊、驅佢哋，但係佢哋覺得我咁多年嚟由細到大都喺度捉魚噶啦咁，咁於是乎就試過自殺式行動啦。有一個海軍落去守佢哋架船嘅時候就爆炸，咁而所有人見到呢個爆炸之後，信任就冇咗啦。當信任冇咗嘅時候咧，無論你好人定壞人咧，佢哋都照做啦。即係有一個兩個細路仔就已經照俾人捉俾人打，咁而我爸爸當時就係親眼見到佢哋好凍好餓，淋到濕曬喺個船板嗰度，佢負責守住佢，然後將佢哋 send 翻去新加坡嘅海域。而其實所有人心裏面都知道嗰兩個紙筆嗰個細路仔咯。如果你 listen to 你嘅 own feeling 或者你嘅感覺，但係嗰刻佢哋個頭腦判斷就係、是、總之犯錯嘅，我哋就要做一定嘅懲罰同埋做一啲防範咁咯。咁因為我爸爸呢件事咧，令到我會諗起可惜啊，即係人與人之間嗰個冇咗信任。當失去信任嘅時候，唔好話兩個國家會有戰爭啊，我同我朋友好朋友之間，或者我同我even 我細妹之間，即係喺個故事入面啊，或者個家姐之間，當失去咗啲信任嘅時候，都可以係咁可怕咯發生嘅事。 不過其實就你頭先講呢個事例，我成日都覺得你咁講，我就覺得其實每日都好似發生緊呢啲。 嚇、啊，其實我就係覺得每日都發生緊咯，所以其實唔好以為戰爭唔關我哋事，或者戰爭係啲好大嘅嘢咯。Just between you and me 啫嘛 ，war。或者唔信任。 頭先喺開麥之前，我都覺得你哋兩個都有個小嘅戰爭啦，不斷喺度。 冇啊！ 其實我哋公司有套戲叫《鬥泥戰爭》，下次可唔可以揾佢做？我肯定同佢咧唔使排戲。 好耐冇做啦喎，嗰套戲 唔使排戲 做翻。係我都好想睇翻。咁誒，今次呢個巨型曲奇啦，咁啊講父女之情，亦都講到呢個姊妹之情嘅。咁而我哋亦都會同大家講一講呢個故事嘅內容。咁跟住咧，再同大家講下究竟呢一個嘅戲有啲咩？好的地方啦，或者阿 Matthew 可以同我哋讲下，喂，我觉得呢个戏有啲咩唔好嘅地方喎、啊，咁咧，即 小心啲啊， 系喺隔篱嘅，即小心啲。咁我哋转头翻嚟啦，先同大家讲下巨型曲奇嘅故事内容先。 一劇之本，主持施淑婷、冯杰，嘉宾陈许利、郑国伟。 今日咧，我哋咧会系讲一个好近期嘅作品啦，《巨型曲奇》噶，咁亦都系咧获得咧第七届香港小剧场奖最佳剧本嘅提名嘅。咁个故事内容其实系讲啲乜嘢嘅咧？其实佢有分开两条线咁样去讲噶啦。咁分别咧就系爸爸同个细路女啦，咁就系以回忆嘅片段去交代咧一个细路女同爸爸嘅对话噶。咁其实佢哋咧就一齐咧就去买一啲嘅材料咧去整蛋糕咧就。整俾个女嘅，咁啊，亦都系十二三岁嗰个妹妹咧，就系、是、一齐去买嚟整俾佢家姐噶啦。咁啊，佢地铁上面咧，亦都系有倾偈啊。 咁同埋呢个时间咧，我哋亦都睇到你个爸爸嘅性格好特别嘅，个爸爸就系、是。 咩啊？是但啦，哎呀，唔紧要啦，开心咪得咯。哎呀，是但啦，唔紧要啦。即系佢系一个比较嬉皮笑脸一啲啊，冇嚟正经一啲啊，好似我哋今日两位嘉宾咁。 但系佢就唔系，我劲想 cast 佢啊，当年 系嘛？ 系啊， 搞错啊， 真系 我冇分做咩？ 唔知点解，问翻 嗰啲后话啦。咁啊，跟住咧，我哋就见到诶个小女孩反而系比较成熟嗰啲噶，比起个爸爸。哎呀，爸爸，你大个啦，你认真啲好唔好啊？但系个爸爸始终都好似。哎呀，呢啲嘢你唔識㗎啦，總之有啲嘢咪是但咗就得㗎啦，唔使咁認真，又唔好諗咁多嘢啊女咁樣。咁我見到佢哋兩個之間嘅性格咧好特別嘅，咁佢哋就去買一啲材料去整呢個生日蛋糕。咁而突然之間佢哋話：，誒、欸、買下嘢，突然之間，咦唔好喎、啊，不如我哋過海啦，去第二邊啦，不如過去銅鑼灣嗰邊啦。跟住佢哋又諗住搭船過海啦。咁但係我哋睇緊呢一邊，即係一個爸爸同個小女孩呢條線之外咧，就會見到有兩個女嘅角色咧，就講另外一條線啦。咁首先就是一个叫利的角色呢，咁就出场先嘅，咁就係讲啊佢喺间房度執緊嘢啊，咁同个媽媽讲电话啊，听落原来呢爸爸应该啱啱就过咗身，咁所以呢佢哋就執拾緊一啲屋企嘅嘢啦，咁佢哋嘅电话嘅内容讲下仲有一个人呢好似返緊嚟喎，咦入门口啦，咁就係另外一个嘅女角色啦，就叫阿莎咁样，咁我哋之后就叫到啦莎即係 Shelly 啦，咁本身執緊嘢一个就叫 Lillian 啦，咁两个嘅女嘅角色嘅。 咁呢跟住莎就出场啦，咁呢会见到佢呢唔係好出声啦，亦都系唔想讲嘢啦，又飲酒啊，跟住然之后利就叫佢你唔好再飲啦，咁亦都系呢利呢你会见到佢好想同佢继续倾偈嘅，但係莎系不断喺度逃避同佢接触啊或者讲嘢㗎。跟住有一个位置就去了拿起了他的银包，跟着就拿了一些钱的。 是啊，背着他就是叫做拿了 Lillian 他少少钱放在自己的袋子里。那我们也都即看到咦阿莎和阿莉之间好像都有些问题，他们虽然是两姊妹，但是呢好像倾起偈上来呢总是一个在逃避啊。那 Lillian 硬在追问阿莎喂你近排怎样啊， Shelly 就说都是这样啦，是啦，你不要理啦。但是他们背后呢或者他们之前好像都发生过一啲事情咧，咁啊令到我哋就知道，阿 Shelly 咧之前可能係有嗰啲酗酒嘅習慣啊，甚至乎有嗰啲濫藥啊、賭錢啊等等一啲唔好嘅習慣啊咁樣。咁所以我哋又見到，即係佢哋兩個之間咧關係咧，其實又若即若離，又唔係咁好。咁啊呢啲人就好照顧，不斷咁嘘寒問暖啊，問阿 Shelly 係點，但阿 Shelly 就始終都唔肯講嘅。 咁好啦，咁又去翻另一邊廂啦。咁啊，佢哋頭先講到話父女之間咧，佢哋就搭船啦。咁喺搭船嘅中途咧，咁佢爸爸咧又同阿女咧去分享一啲咧佢以前当兵嘅故事嘅，咁就系头先陈许丽小姐讲嘅一啲嘅佢爸爸当兵啊，关于印尼啊，关于当时冰岛啊等等嘅关于战事嘅事件嘅。 咁咧其实故事继续发展落去咧，就喺现实上面嗰一条线咧系讲紧嗰两姊妹，我哋会联想得到啦。喺爸爸同埋小女孩嗰条线咧，那个小女孩就系、是。在現實上面那兩姊妹的其中一個，但是究竟是哪一個呢？那我們就發現原來是 Shelly 就是家姐來的，而妹妹就是 Lillian， 換言之呢跟個爸爸一起去買一些整蛋糕的材料的就是 Lillian 來的。我們也都看到那爸爸呢雖然他就是很多事很事事但但，其實他就很愛惜個家庭的。那而之後我們就見到其實 Lillian 和 Shelly 之間發生過一些什麼問題呢，那就是因為他們曾經就有一次是隨夕夜倒數嘅日子入面咧，咁阿 Shelly 同阿 Lillian 咧一齊就去咗，應該係阿 Shelly 個男朋友仔個屋企嗰度，咁一齊咧就去出席一個 party 嘅，咁就夜晚啦，咁佢哋飲咗啲酒咧，到最後咧 Lillian 一個喺屋入面咧 ，Shelly 咧個男朋友咧，原來佢匿埋咗喺房入面，仲將阿 Lillian 咧強姦咗，咁咧呢個就成為咗阿 Shelly 同埋阿 Lillian 兩個人之間嘅一個陰影啦，因為阿 Shelly 都覺得自己係害咗個妹啦，咁就令到 Shelly 一直都唔敢去面对个妹啊，甚至有啲自暴自弃啊，咁佢哋嘅关系咧，从此亦都唔系咁好嘅。 咁结尾咧，亦都穿插咗一啲回忆啦，回忆翻细个啦。其实虽然佢哋两个人好唔同啦，睇嘢好唔同嘅 ，Shelly 咧佢个人咧就系咩都冇所谓嘅，或者好似佢爸爸多啲嘅啊，咩都是但啦，唔谂啦咁样。而 Lillian 咧就唔同嘅，完全系觉得啲嘢咧一定要好合逻辑噶，同埋一定要黑白分明嘅，冇灰色地带嘅。咁咧亦都回忆翻最 後其實佢哋細個咧生日嗰件事咧，佢爸爸咧有件軍褸俾佢哋啦，咁啊同阿妹講話啊，不如送俾家姐啦件軍褸，然之後咧阿妹話嗯係啊，家姐都好中意啊，我會送俾佢啊，咁跟住爸爸同佢講，其實咧家姐都講過你好中意件軍褸啊，咁送俾你好唔好啊？跟住阿妹話咁唔好，我都係想送俾家姐，咁咧但係爸爸就同佢講啦，家姐咧其實佢送俾你嘅方法好特別喎，佢想剪曬啲柳俾你嘅，跟住阿妹就覺得嚇點解淨係啲柳啊，真係好奇怪啊！但係家姐就覺得咧，因為啲柳好靚啊，我嚟可以做其他嘢。咁你會見到佢哋好想用自己嘅方式對對方好，但係佢哋咧又唔能夠明白大家。咁喺當中咧，佢哋亦都回憶翻好多佢爸爸細個同佢哋講嘅嘢啦。咁其實佢哋細個可能唔係好明，但係到大個就會明白，其實爸爸嘅精神係同佢哋同在。爸爸覺得應該係珍惜眼前人係更加重要嘅，過去嘅傷害咧，咁其實都已經過咗去啦。我哋努力咧維係翻各自嘅關係。咁到最後咧，兩個人一開始咧 ，Lillian 其實個緊。蛋糕啦，咁最后咧，佢哋两个咧一齐食蛋糕嘅。咁补充翻少少，点解佢呢个戏叫巨型曲奇咧？就系因为细个咧，爸爸想焗嗰个蛋糕咧， 失败咗噶， 系啦，失败咗嘅。因为阿妹就话啊，屋企一定有发粉啊，唔使买啦咁样。但系点知咧，屋企真系冇发粉，跟住焗咗出嚟咧就窿咗咁样。咁家姐咧就觉得啊，呢个系一个巨好大嘅曲奇，咁 啊曲奇啦，就唔系一个蛋糕嚟嘅。 系啦，阿妹就话唔系，明明就系一个蛋糕，咁所以咧呢个戏咧就叫巨型曲奇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施淑婷、冯杰，嘉宾陈许利、郑国伟。 翻到嚟一劇之本嘅時間咧，今晚咧會同大家講啊香港話劇團嘅一個演出啦，依個係2014年嘅黑盒劇場嘅演出嚟嘅，劇名叫做《巨型曲奇》啊，編劇同埋導演咧係陳許利啊，咁而我哋今日嘅一劇之本咧，亦都請到陳許利咧上到嚟我哋節目入面咧，一齊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個劇本嘅喎，許利你好 ，Hello， 又係你啦，咁同埋咧，我哋今日咧除咗係許利之外咧，咁亦都有一位特別嘅嘉賓啊， 大師級噶， 大師級。出咗声啦，就系咧郑国伟啊 Matthew 嘅， 冇错 ，系啊 Matthew 之前都上过嚟我哋节目嗰度咧做过嘉宾，讲过你嘅一啲编剧嘅作品。咁今次咧，咁我哋知道吓你同许黎咁老友啦，咁唔熟嘅老友一对咁样上嚟咧，可以大家一齐评价一下，一齐去分析一下呢个剧本嘅。咁而当然啦，我哋嘅主持啊饺子施淑婷咧仍然喺度嘅， 系 啊，啱啱同大家讲过咧巨型曲奇嘅呢一个故事嘅内容咧，就主要就两条线啦，一条线咧就系讲个爸爸同埋个小女孩，咁小女孩咧，我哋之后就知道啦，其实就系 Lillian 啦。咁另外一条线咧就系阿 Shelly， 咁啊两姊妹，咁阿 Shelly 系家姐啦，而 Lillian 咧就系个妹嚟嘅。咁佢哋之间就发生过唔同嘅事啦。咁最后咧面对住爸爸嘅死亡咧，咁佢哋亦都将佢哋本身嘅一啲可以话系误会啦，或者系一啲唔敢面对对方嘅时刻啊，佢哋唔敢讲嘅嘢咧，最后同对方讲咗，然之后咧就两个可以话系冰释前嫌又好，或者系打破咗隔膜，然之后咧。两个可以话是和好如初的。 其实你对于他来的那个故事做什么补充？其实 其实我觉得都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说你会看到故事里面的原因就是因为不信任而产生的，还有不活在当下，成日想什么是啱，什么是错，成日都挂着想以前，或者我唔信你噶啦， 所以呢两姊妹其实好似系妹妹系患咗嗰个叫抑郁症系嘛？ 系家姐嚟嘅嗰个，即系当年系阿黄晴欣演， 系 家姐，演得好出色， 系冇错。 咁个妹妹就系表面上冇抑郁症嗰个啦，就系当年十二岁同爸爸 就俾人侵犯咗， 系啦，同爸爸一齐去买蛋糕嗰个，仲系好天真无邪，对个世界都仲系好有信任、希望嘅一个细路女，系啦，就等于 challenge 紧我哋而家咧，大家都可能去某个年纪啦，即系同我哋两个一样，廿几卅岁咁样啦。 體弱啲。咁去到呢個年紀嘅時候，你仲夠唔夠膽去仍然好似細個嘅時候咁樣信任你身邊嘅人係美好咯？ 嗯，係啊。嗰、okay. 個劇入面有一句台詞就係、是、Never trust anyone。咁就係 嗰個軍官，個軍官同個爸爸講，因為個爸爸話誒唔好咁樣打嗰兩個細路仔啦，嗰兩個印尼嘅漁民。 佢話自己我哋無辜㗎，我哋唔係自殺式襲擊㗎，我哋係 啊捕魚。但係冇人信佢啦，所有海軍都咁呢個係史實嚟嘅，其實即係我係根據史實去改編嘅、嗯。但係個軍官的確當年係咁樣同我當時做緊一個軍階嘅爸爸講，即係我嘅爸爸講就係話，我哋係唔可以信任，尤其是喺戰場咯。咁但係竟然一個當過兵嘅爸爸，即係我自己嘅爸爸阿陳敬容先生，佢係可以到我出世，即係佢當完兵啦，到我而家咁大個，佢都仍然係以身作則咁俾我睇到，佢任何人佢都會信係美好嘅，雖然係危險噶、 嗯， 但 係 係啊，我爸爸都係咁樣教我噶，即係。但係危險嘅咯，即 係咁大支啦。 我知道，即係我其實我到而家同佢啊，即係我同我老豆都咁安全啊，仍然或者冇咩殘缺，係幸運嚟㗎。因為信任人係要付出好大嘅代價㗎。係，你應該好明啊。今朝我哋傾咗好耐， 係嘅，明白嘅。 同埋個故事有一點幾重要嘅，就係其實佢哋兩姊妹其實唔係親生㗎嘛，即係佢哋係同母異父嘅姊妹嚟㗎嘛。但係佢哋佢係好似拋棄咗依樣東西。咁依然系努力维系之间嘅感情。 我相信如果同母异父嗰个关系发生嗰啲咁嘅背景，系更加难以去， 啊、 即系我相信你咁样系要咁样设计。如果即系两姊妹，其实好容易，唉，搞掂啦，即系大家 都唔系噶。 我明白嘅，咁、但系你呢、這个咁嘅设定啊，其实令到嗰件事更加难。 系啊，但其实于是乎，我哋可以从呢一点开始啦、嗯，即系你最叻嘅一个 structure 啊，编剧就系太复杂咯，我写得。 哦，我唔係喎， 係我中意喎。 其實 哦，好嘢，話俾我聽知啊。 後屘明白其實，因為我開頭都會覺得複雜嘅。嗱，首先我覺得呢個劇本係難寫嘅、嗯，本身咧姊妹間發生過啲咁嘅背景，然之後要喺一個環境裡面，我哋知道你係二代係想一晚之內解決佢哋嘅關係嘅時候，你本身呢件事已經係好難寫、嗯，即係我覺得你已經向一個難度。 我咪就睇完 最 後晚餐之後， 我估到啦。好啦，咁後嚟其實我喺度諗緊，點解你要加插一個爸爸同埋個女嗰、那個？嗰條線去係啦，我後屘就了解到，哦，應該係要嗰個妹妹要通過個爸爸嘅對話，然之後令佢自己拆解到啊嘛。咁所以呢個就係嗰個結構，但係點可以將兩個唔同時間嘅空間要可以令到同時發生咗變成一個戲？呢、這個亦都係呢個劇本難解決嘅地方，同埋即係要做到係好難好難嘅事嚟嘅。 咁你評論一下啦，你當年有嚟睇嘅，我記得。即係其實我自己都未evaluate 嘅，我即係除咗人哋俾面提名咗最佳劇本同埋最佳女主角之外，我自己都係從直覺去寫嘅。 咁你嗰次有冇贏到先啊？ 贏唔到， 咁得咯。 喂，人哋仲勁啊！人哋嗰個仲勁啊！ 我知嘅，喂，但係咧，其實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幾好嘅開始。不，我自己都會諗緊，許麗呢個劇本可唔可以淨係集中喺兩姊妹嗰度？因為呢個其實本身係一個好好喺一個戲劇嘅衝突嚟噶嘛。 我希望話劇情會俾我重演啦，咁我就會好似你講咁樣。 哦，唔係，但係我都諗緊，其實父女嗰件事都係重要嘅。你點？ 咁所以我諗住拆兩個劇本上下集咯，即係好似你咁樣最後作業最後章咁樣咯。其實啱啱諗嘅啫。 但係我哋睇嗰個阿 Lily。人啦，阿妹個角色咧，佢一直同緊爸爸去對話噶嘛，即係喺小女孩嗰、那個空間入面。 即係廿年前係啦， 係啊， 廿年前啦。咁然之後咧，我哋點樣可以透過呢個同爸爸對話，去學識到爸爸佢嘅一啲人生觀或者做人嘅態度，去俾佢去拆解到廿年之後佢同阿家姐嘅關係咧？呢個 真係最難、最難、最難解決。 編劇解答，我其實呢個 其實係暫時嚟講，我解答唔到嘅。如果要找一個再好啲嘅位置，嗱，而家就好似簡單嘅，一廂情願地咧，總之我就俾咗個回憶你啦，咁啊嗰個阿妹咧就自然諗得通啦，咁樣，但我會在觀眾去揾，因為嗰段回憶已經係廿年前嘅啦嘛，咁點解唔係廿年前諗得通咧？點解而家呢一刻面對呢個家姐先至可以再發揮個作用咧？咁喺呢位上面，我哋就會唔明白點解可以喺一晚裏之內解決兩姊妹咁大嘅矛盾。 原本就係咁嘅，醫生，我就諗住咧，即係爸爸嗰個死亡嗰樣嘢，其實。當一個父親離開咧，就是、我哋唯一嘅聯繫啦，即係兩姊妹。咁點樣去回憶啊嗰樣嘢，同埋去到呢個位咧係絕路嚟噶啦，基本上家姐一路面對咗一個憂鬱症咁耐，同埋發生過原來就係有其他人傷害過佢哋。而如果今晚唔解決，其實都幾難解決。而個重疊位係咩？就係都係家姐生日啊嘛，嗰日。 即係佢諗翻起就係20年前嘅今日，爸爸同佢講，每一次嘅生日，以後家姐每一次嘅生日，你都應承我，你兩個要為對方慶祝，一定要一齊 整蛋糕俾佢。 係啦，即係你哋兩姊妹，我即係對你哋冇咩要求。就是你两个即系好感情啲，咁于是乎今晚又系再家姐生日，而唯一唔同嘅就系爸爸唔喺度，同埋佢哋冇见好耐。 嗱，但系你嗰次你假设个爸爸系去世咗几多年噶？ 如果嗰晚系去世咗两个礼拜，佢仲执紧嘢，仲拣紧车流相，仲拣紧大相噶喺屋企，拣拣下个家姐翻嚟，要两个一齐倾啦。诶，咁呢啲嘢边个要，边个唔要？ 嗯，可能我忽略咗，我都谂紧，其实爸爸死嘅系一个几好嘅契机嚟嘅，其实系。 系啊。 即系我谂紧，如果唔系，我哋撇开咗唔会生， 所以我就话 死可能仲简单。 系啊，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有啲嘢可以简化，因为而家好丰富噶嘛，丰富到可以写个连续剧噶，我自己写，我睇完都系，即系到我到嗰阵时候，我先知道死啊，原来可以做连续剧，不过我只可以。做個幾鐘，咁算啦，做咗先， 下集 咁樣，咁所以我估你忽略咗，因為太多嘢要消化咯。咁唔係唔 work 唔 make sense， 即係我都係個演員啊嘛，即係我都會係從 check up 咁諗佢 why， 即係乜嘢 trigger。如果佢唔 convince 唔到我，我都唔會咁寫噶。咁但係就係話原來太多咯。即係 太多設定喺，我諗演員都難做嘅。你要做爸爸死咗兩個禮拜，跟住又要面對自己嘅生日，跟住又嚟執。 所以黃晴欣咁勁先做到嘅，真係真係失敬失敬啊！真 係，真係犀利嘅。即係 我 欣賞嘅演員嚟。 我真係諗唔到揾邊個做啊！而家唯有就係改個，或者我自己做翻咯。 但是我哋喺 Lillian 嘅身上面咧，又好似唔係真係見到 Mr. 是但，即係阿爸爸咁多嘅影子喺度，反而係阿 Shelly， 我哋就會覺得即係比較輕鬆一啲，或者嬉皮少年一啲，或者乜都是但一啲。呢一個嘅性格咧，反而係彰顯喺阿 Shelly 個角色度多一啲。 係啊，其實 但最後解決問題一個係阿 Lillian， 因為佢係應該透過佢爸爸對佢嘅影響而解決咗呢個所謂嘅問題，係咪應該咁樣去理解？ 因為其實對我一個咁奇怪嘅腦咧，即係我依個陳女你嘅腦嚟講，個 logic 係咩咧？就係、是、阿爸爸咧，其實一直即係應該話 Lillian 其實係女主角啦，好明顯係咪先？即係佢成長裏邊，佢記得有一日同爸爸去買蛋糕俾家姐，跟住然之後翻到嚟，佢面對翻一個好耐冇見嘅家姐。而爸爸一直點教佢嗰啲嘢，佢消化咗未咧？一個咁嘅旅程嚟噶嘛？諗真啲，如果一個主軸一定係 Lillian 係女主角啦。咁我覺得睇大啲就係人生係咩啫？你做人一路都係學緊某一啲 topic， 你未學識咧，你唔使自業畢業，或者你要再輪迴咩都，你都要再學，學到你識為止嘅靈魂。咁而我覺得就係因為正正呢個女主角有一啲嘢，佢就係似佢媽咪，可能因為你見到啲拉屎，雖然媽咪冇出場，但係佢係好。好有我哋一般人嘅問題嘅就係乜嘢啱咧，咩錯啦，黑色白色要分得清楚啦，過去又點啊，未解決就係未解決啦，即係嗰種執著係我哋一般人令到大家唔信任同埋關係疏離嘅一啲概念，而嗰啲概念咧對爸爸一個是但鬼嚟講咧就係、是、放鬆啲，佢所謂嘅是但口頭禪其實唔係真係是但，而係一種 let go 嚟噶嘛，甚下好高層次嘅爸爸，咁我自己都未做得好好啦呢樣嘢，即係如果你話作編劇，但我都想朝嗰個方向去，咁。於是乎，我覺得對 Lillian 呢個女主角嚟講，咁啱家姐就比較似爸爸嘅時候，就係佢兩個一齊教緊佢一個 topic 咯。你問我， 即 係 教得識個大女教唔識個細女個， 即係大女同爸爸一路都係教緊 Lillian， 即係講緊一個笑話俾佢聽，就係 let go 咯。即係有時我哋要 being here and then let it go 咯。因為呢一刻你有嘅咩啊？成個家姐喺度，佢又未死，死咗嗰個係爸爸。雖然發生過一啲唔信任嘅事，因為家姐帶咗你去玩，俾人哋侵害過。或者爸爸曾經話過俾你知，人係會打仗啊，因為冇信任咯，或者因為發生過一啲事唔信任咁。咁但係其實最終都係講緊now 你有乜嘢啊？你就去 treasure 咯，你唔好去即係喊，因為焗窿咗個蛋糕，或者冇落發粉個蛋糕硬刮刮。你睇下呢個蛋糕而家原來都幾似曲奇嗰陣味啊，即係都幾爽啊！ 我試過真係 係㗎，其實唔窿㗎， 失敗咗個蛋糕， 失敗蛋糕係脆口，係真係有啲曲奇嘅味。 係啊，我都試過，所以我先諗到咁樣啫嘛，即係睇你點睇啫嘛。 係幾幽默嘅，其實你個劇名。 其實你都好幽默。其實係冇乜人知可能我係嘛？ 唔係，其實係好中意而家你個設計啊，其實好多嘢。不過而家可能去到最後，其實唔係唔好啊，可能只不過係真係而家對一般觀眾或者我哋觀眾只係用一次過嘅時間， 要睇40集嘅連續劇， 又或者一次過要灌輸咁龐大嘅資料同埋背後嘅意思，係有啲難消化嘅。係可能你係需要有啲選擇，又或者如果有即係有機會再改，你有啲要抽翻起。 我希望 TV 會幫我拍40集。 唔諗咁多嘢先啦，好唔好？ 你篤咗我嗰個咩 TV？ 你可唔可以當下少少啊？你放低啦。 我放低。咁我而家當下應該點做？ 唔係 ，Mathew 頭先講到有啲嘢可以將佢唔好咁複雜。咁係有啲乜嘢咧？你覺得？ 我覺得佢要真係有啲嘢選擇嘅。其實有好多，你頭先你講翻説話，哇，其實真係有幾好嘅一個故仔嚟，同埋一個結構嚟嘅。咁但係有啲係真係會有多嘅，即係譬如有啲咩多咧？啊，又或者咁講。我覺得其實你目的是為了要做一個爸爸的道理，又或者如果你真的想做爸爸那樣的時候，可能現在因為本身姊妹上面那個事件實在太大了， 嗯， 即是大過老豆死了，即是任何觀眾都會覺得哇你去到這麼大的話， 哇，但是得意就是這樣，嗯，對我來說是很平常的，大家以為強姦或者被侵犯，大把人啊，個老婆俾個老公強姦過，但繼續做老婆咯，真噶，我即係 research 佢，我所有 我完全理解， 係你明白嘅，你都寫緊呢個劇本啦。 喂，唔係啊，但係穿咗橋，係 一般觀眾都會覺得，我唔單止覺得侵犯呢件事係當然好普通啦，但 係仲要係大家唔出聲喎，啊，忍住喎，冇嘢。 係兩姊妹跟住又 keep 住大家嘅關係嘅話，又嗰種若即若離嗰呢樣嘢係好豐富嘅戲劇性。 但對一般人嚟講真係太抽離啦。 唔係，我哋好想知道佢哋係點樣啊。反而是咁樣，反而我未必好想知道究竟一個婦女喺個地鐵車廂裏面講啲乜嘢，呢度先至難搞。所以如果嗱，如果俾我啊，俾我即係如果點樣向你個橋開刀，我咧就會將婦女嗰條回憶線盡量抽走或者減翻，即係真係當晚裏面兩姊妹點樣兜頭兜面去解決呢件事。 哇，不如你寫啊咁。睇下俾佢做， 你終於明白我意思啊！ 我 諗下， 我最多俾你做嗰個爸爸，我做導演。 喂，咁喂，咁要咁話咯？ 但係話抽走咗爸爸條線啊嘛，你做邊有爸爸做？ 又係喎。 喂，其實都係 明嘅，你講啦。 细路女嗰条线我系几中意噶，因为其实即系佢系 有几似嗰个细路女啊，而家都好似十岁。 拗路啫，个个喺度拗路，唔系办法。 其实因为嗰条线系少少缓冲嘅，同埋父女之间佢哋嘅对话系有少少小智慧，有少少哲理。嗯，我系中意嗰条线嘅，但的而且确好似郑国伟先生咁讲。 好早生改 系啊，即系两姊妹咧，我系唔够喉嘅。完咗个戏，我系觉得要长啲，唔系因为父女嗰边唔够咯，系两姊妹，好似应该要讲多啲，我想知多啲咯，真系。 系，因为本身我真系个两姊妹，原来我系知道咁嘅背景，其实佢哋两个坐喺度唔喐，已经好好睇。即系我 系咁谂。你要嗰两个演员都好似王静恩咁劲，即系要演到声 嘅 大佬。 又系揾我做， 你坐喺度唔喐啊，大佬！原来睇咁多分钟， 咁样咯。不过系咩？我另一个又好难解决，点样即系透过嗰、那个？過去的一番對話令到而家有問題的姐姐可以解決，真係依家係一個好難好難。 我明白，我而家都在反省緊，我同一般人嗰個思維嗰、那個嗰、那個分裂位喺邊啊？因為對我嚟講好 make sense 咁，但係對某啲人嚟都有人話好 make sense 嘅，好似我咁傻傻地嗰啲啊嘛。但一般都會我中間跳屋企啦，總之咁樣咯，有呢個感覺咯。但我係唔係好明點解人哋會跳屋企？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施淑婷、冯杰，嘉宾陈许利、郑国伟。 同埋我覺得呢，最後真係我哋頭先講 let go 嗰樣嘢呢，係阿 Shelly let go 㗎喎，就唔係 Lillian let go 㗎喎。 係呀，調返轉最後都係 Shelly 幫咗佢㗎嘛。 係囉，即係我哋話啊 Lillian 學 學緊㗎，學緊㗎。 係啦，但係最後嗰個 let go 嗰樣嘢，即係放低返之前阿 Shelly 累咗妹妹被侵犯嗰樣嘢，佢一直自己喺度內疚啊愧疚，哎呀我對你唔住啊，所以我自己自暴自棄啦，有個咁樣嘅繼續落去嘅經歷啦等等。好似我哋個覺得係要 let go 嘅係阿 Shelly， 呢啲人好似反而自己一早放低咗。 其實就係我覺得 放低咗呢樣嘢係咁樣噶嘛，係嘛？ 其實唔係放低咗，係起碼我識得知道乜嘢叫 let go， 我會試咯。個結局係。即係當然演員當年我哋係咪演得最好狀態呢？未必嘅，因為我哋係好短時間，仲要當時又雨傘運動，啲演員好忙，即係參加好多好多政治活動，好多活動，好多係咁所以我哋都冇乜時間嘅。咁變咗，我記得個結局，我想 reach 嘅就係、是，起碼佢哋咩都唔識做嘅時候，佢記得爸爸講嗰一句就係、是、要 let go 同埋 be here 咯。 佢哋起碼個結局就係由 Be Here 開始。 但我有個建議喎，即係如果你真有機會再改，會唔會其實個故事嘅開始就係個兩姊妹都未學識，跟住喺個過程裡面，佢兩姊妹同時間學識。 咁到時你又會 challenge 咗，做咩一晚就學識啊？無端端咁咯。 因為佢哋未係喺同一晚裡面再面對呢件事咯。 我本來都咁諗。 咁後面呢個咩原因啊？ 唔 係 我 咁樣啊？ 唔係，我就話其實點樣都可能有啲問題、就是，就算係兩個一開始都係未咩嘅時候，然後最後兩個一齊明白要由 let go 呢一個 starting point 開始，中間可能都係會缺少咗一般人需要嘅唔覺得跳棋嘅嘢㗎。 係啊，因為嗰個資料來源係來自20年前啊嘛。 係啊， 我明點解得15年前你諗唔到咧？ 係㗎，係啦，嗱呢一個我要翻去 即係過身唔係一個好重要嘅契機啦咩？ 其實我自己覺得 係，但係如果我係麻煩觀眾嘅話咧，我就唔明咁點解要人死咗你先會諗起嗰日聲咁樣，同埋嗰番説話。 唔係啊，所以其實我都有諗呢一點㗎，即係諗有啲人未必接受到我呢啲咁樣嘅所謂大愛精神啊，或者我份人會㗎嘛，廿年前我未消化啫，咁我睇下幾時消化到，我份人會㗎嘛，咁我自己會啫，咁好個人，但係。我就於是乎我諗，我就 challenge 咗觀眾嘅其實，我就係一路同佢哋講是但咯，透過爸爸把口。 我突然間有諗到一個新嘅建議俾你喎。 唔該。 好，講嚟聽。嗱，嗰個古仔都係嗰日嘅，但係咧，我係講緊個老豆未死，不過佢就瞓喺張床嗰度，但一直都冇出過聲，係奄奄一息嗰只。 喂，你呢個後現代 structure 我要 跟住佢兩姊妹仔 去揾你演個爸爸咯。 我懷著，咁我揾而家起碼都可以瞓喺度。 你繼續講啦，跟住咧。 跟住臨尾啊，今日死咗。两姊妹就因为喺个病房度，要焗住面对爸爸嘅死亡，咁我嗰个迫切性就真系嚟。 但你系咪唔准我保留佢两个可爱嗰段先？即系黄色嗰段回忆，即系旧片段嗰段先。一爸爸瞓咗喺嗰度，我咪冇得去 Q 嗰段咯。系嘛？ 我都唔知道啊。 你而家个直情系改咗，净 Harry Potter 都有兴趣写嘅喎，你呢啲系。 喂，你写唔写啊？你俾我写啊！ 我就你写咯，宁愿即刻攞本名。 系，但系其实咧系啦，咁。我想講咩？係 佢夠膽話唔係啦， 係咯。咁其實咧係有個好少嘅問題嘅，但係我好想問嘅啲有兩個位咧，佢爸爸突然之間打破咗第四縫牆啊，望向觀眾。我想知點解係嗰兩個位同埋點解啦？ 我已經唔記得咗邊兩個位添。 爸爸 啊，冇錯。其實喺爸爸個小小嘅旅程，雖然佢唔係最主線嗰條線，但喺爸爸個小小嘅旅程裏邊，雖然係廿年前發生咧，佢第一個 discovery point 咧，我覺得對個劇本個主旨係有關係嘅，就係、是。當個女同佢講話，我以後咧都唔想睇報紙啦，因為真係好恐怖啊！即係我驚睇新聞啊！呢個係對爸爸嚟講，個女第一次由一個嗱十二歲啊嘛，係咪先？即係或者十二三歲啊嘛，由一個天真嘅年紀進入一個佢要面對成人世界嘅年紀啊！對一個爸爸嚟講咧，或者一個父母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嘅衝擊嚟嘅。因為我對我嚟講啊，或者我識嘅人嚟講，就係話成長係痛苦。我哋就係嗰個 point 個主旨就係、是、你夠唔夠膽信呢個世界美好啊？當佢話俾你知都有好可怕嘅地方嘅時候，即係好多 dark side 咁啊！啲報紙啊睇完都係唉好唔鋸咁開始嗰日噶嘛，睇完 報紙有好嘅咩？ 咪就係咯，咪就係，所以我咪就係話， 睇你咩色同埋睇邊份報紙咯， 同埋要睇下你點睇呢個世界啊，仲係即係你日日都係睇又殺人放火啊，乜乜乜乜啊咁，邊個國家又諗住咩核彈啊？金正恩拎住支核彈，但係係騎騎笑咁樣，即係其實細路仔唔識睇會即係唔識啦，但係到佢有一個 real 嗱，因為就好驚份報紙嘅時候咧。是一个转捩点嚟噶，亦都系一个位嚟噶，成长嘅位置。而爸爸就系因为经历过打仗啊嘛，因为我有一个打过仗嘅老豆，人性最衰都见过啦。 喂，但系头先你讲翻说话又系好正嘅，咁即系咩啊？贪心咯，陈女丽丽，你呢啲咁嘅已经可以一个剧本啦。 所以我已经认咗贪心咧，开始点解你而家 头先我入系咪都有认噶？ 我有 啊，我话太复杂，但系我就冇谂到自己系贪心嘅。 而家你要明白， 唔係，但我覺得我唔係貪心，我個人真係個腦太多嘢啦。 佢貪心咯， 我唔貪㗎，但係我就係唔識得簡化咯，即係我係用一個劇本喎，講曬一生嘅理念咁樣喎，咁咪唔得咯。 咁係咪結論真係貪心啊？ 唔係啊，結論就係要拍四十集嘅連續劇。 哦，OK， 打俾 VVB 都係貪心。 你睇下話劇團會唔會開啦？話劇團可能一年開一集。咁你咪可以做四十年。 幫我 send 俾 KB 聽。咁唔係貪心咯，結論就係、是。 就是呢個戲應該繼續 develop 咯，呢個先係結論啊嘛。 其實我都覺得呢個戲係好值得繼續做，或者再寫再寫得更加好，集中啲。 不過係我想講就係一般觀眾其實唔係太過可以處理到太多複雜嘅嘢。 我知啊，我就係話我自己同人溝通嘅能力嘅問題嚟㗎，即係一向都係嘅。其實我應該做畫家㗎，我唔應該做，因為自己一個人夠搞掂啊，或者做編劇啊，做編劇又衰喎，因為要俾人睇啊嘛。咁但係我就係話，我覺得我有一個人傳承咧，我自己先會自己明白，或者做 solo 咯。咁而家我要學習同觀眾溝通咧，都係一個課題嚟㗎。係。 上次演出你是做編劇和導演的時候，其實某程度上有好處，都有個問題，就是個盲點是 會多了的，起碼即係你唔可以抽翻嚟作為觀眾咁、 就是、 樣。我如果係一個乜嘢唔知嘅觀眾，我明明你想講啲乜嘢咧？ 呢個係 其實總 之但唔係最衰，唔係最衰就係我仲要揾咗個黃晴欣都係傻傻地嘅人咧。我問極佢都 OK， 我明嚇明啊，你跟到我跟到啊，叫老牛聲我跟到。跟住其他演員就都係傻傻地嘅，即係阿郭靖文啊、張子琪嗰啲就係好似阿 Lily 人姐個角色咁樣嘛。我唔卡取啦，即係乜都好啊，信啊咁。咁大家又乜都話好，乜都話信喎。加上嗰個爸爸係邊個？老文傑，又是好像又是 BB 嚟噶嘛？ 你不可以用那班演員，那班演員因為專業。另外咧，佢哋可以用幾個鐘頭去研究劇本，但係觀眾真 係 唔得。 所以都係我的問題嚟嘅，就是我要諗下人哋點吸收嘢，我從而家開始要學咯。如果唔係，我就會係一個奇怪嘅編劇。好處係咩啊？編導都係我，甚至乎有時演都有一嚿奇怪作品係我先諗到嘅啫。即係如果想睇一個係陳許嚟先諗到嘅嘢，你入嚟。但如果入到嚟，你係希望一啲好快明白或者直接就可以吸收到咧，你可能有啲激氣。 嗱呢樣嘢都我都係欣賞陳許嚟嘅地方，就係佢做啲嘢咧，淨係佢做到喎。哇、啊！搞錯啊，真係唔明啊，所以即係嗰個獨特性真係我真係要向你學習啊。哇！係咪啊？可以收咗聲啦，零秒收咗聲，正。 系咁，其实今日节目时间其实差唔多 嘅、啊。我哋仲未讲完 喎，你仲有咩想讲？ 系可以讲埋佢啊！ 请各位5月30日生日快乐！ 哇，多谢啊！即系听日咯喎 ，Happy birthday！ 系咪要整个曲奇俾佢啊？ 好 啊，系啦，唔好落发粉，系啦、 啊， 真系坚局个曲奇咁。 系啊，我嚟紧嘅愿望就系同你一起合作咯。 我都希望有机会再 听唔听到佢系有 dead air 啊？ 真咁思考呢個問題，最後佢 say yes 嘅， 冇錯啦。哇，幾正喎嗰單嘢，就俾你話我啦。唉，而家我會拒絕啦。 係好啊，其實即係其實見到啊兩位今日兩位嘉賓都好有火花啦，咁啊都好開心啦。相信 會有真係合作嘅一個作品，我相信個火花會更大。 係，其實 唔係冇人想睇。 其實個型曲奇即係其實我覺得係一個即係會反映到劇作者一個古靈精怪小宇宙嘅，我係中意嘅，係啦。咁我覺得應該。是好應該去再做啦，亦都係可以再整理得好啲啦。啊，個主題集中啲，或者劇本可以再長啲。 馮傑，你係中意個劇本噶嘛？ 中意，梗係中意。 見到馮傑係眨眼嘅，我哋先見到。 中意好用力咁講啊！ 中意 咪佢唔中 意。係啊，我希望咧，香港話劇團或者其他團體都有機會再做呢個戲啦。咁等觀眾可以再入場欣賞呢個戲啦。咁啊， 張好大力喎，同埋佢好似想睇個戲 喎。係啊，我好想睇啊，係啊，或者好想做啦。 哦，原來是這樣， 我們公關部有時候在想怎樣給隻碟給 你，一個小時的 outlook 時間完結 真 係 好快啊！ 今日大家都有啊，係呢個劇本其實原來就係阿餃子編寫出嚟，就係為咗 out 撈嘅。 我都有份啊，可以撈一份，撈咗一份啊，爭你喎！ 我冇份啦， 你做觀眾啦，唯有 係咯，我 都分翻份俾你啦， 得嘅。 睇戲有錢派， 係啊！大家都好唔捨得啊嚇，好想繼續傾落去噶。不過今日嘅時間真係差唔多啦 ，OK， 係啊，我哋講拜拜 啊，係啊，我哋下個星期再見，拜拜。一劇之本，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